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了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铺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个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赵双，一个喜欢绿色生活的北京市民。环境污染是中国当今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其实中国古人很早就有环保治国理念，那么古人是怎么搞环保的呢？古代管环保的部门名称自然不叫环保部。据青黄本纪编纂历代职官表，中国古代早期的环保部叫鱼，鱼既是机构名又是官衔名，其很大一部分职能与今天的环保部相同，但所管理范围更大，山林川泽的保护与治理都是鱼的职责。在上古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由于生存条件原始，人们对大自然更依赖，相应的也更注意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司马迁史记开篇第一卷五帝本纪中便记述了舜的事迹。舜上位后进行了行政机构改革，根据当时的需要分设九官，这九官中就有环保部鱼。鱼的编制不小，第一任鱼官名叫伯益。国内有环保学者认为，舜所设的鱼应是世界上最早的环保部，伯益是最早的环保部长。伯益的确是环保专家，从史书记载和传说来看，伯益是嬴姓始祖，治水专家大禹的得力助手。他发明了水井，保证人类饮用水源免受污染，同时还是动物保护权威，即《汉书地理志》中所谓伯益之禽兽。另传《山海经》也是伯益写的。舜设立环保部一事虽然并未被现代考古发现所证实，但鱼作为环保机构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却是不争的史实。我是赵双，家住通州区，我承诺这个夏天空调调高一度。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源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送油换胎，可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看一下高速公路方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平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以及上清桥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太阳宫桥到京城收费站的出京方向，机场高速三元桥到北港出京方向，温榆桥到北港的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的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到宛平桥的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北京时间17:06，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音视频同步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大家好，我是孙涛。 大家好，我是熊丽。哎呀，又到周末了。 嗯， 我们的两位主持人此时此刻呢，应该是正在去吃海鲜的路上哈。不知道他们是否愉快，我们猜想他们一定不愉快。 对，因为他们没有金世尊大闸蟹吃，是不是？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闸蟹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品牌太多，说起这个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可是10年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世尊，预定电话52886111，52886111。 你怎么着被大闸蟹夹着嘴了，还是怎么着呀？ 对，可能想到他们虽然没有大闸蟹吃，可能有别的，还是心里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服气。 没关系，我们今儿有好酒， 对 对吧？ 嗯， 我们今儿呢要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葡萄酒，因为到了周末了，而且马上就到中秋和国庆双节哈。 哦， 我们相信有很多朋友会有家宴呢，聚会的，还有走亲访友的。其实除了月饼之外哈，很多朋友可能都会选择，比如说去赴约的时候，哎，我带上一瓶酒吧啊。 就感觉是不会出错的礼品。 对呀， 对吧？就是这个酒即使人家不喝，拿来转送别人也是能用得着的，不会浪费啊。 嗯，而且呢，转送在短时间之内也不会过期的。它不像月饼，知道吧？ 短期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果然是主妇的思维，拿到东西先看保质期，是吧？ 哎，说到保质期的事儿了，我必须要说一下，前两天在我们旁边的某大型 啊高端超市，是吧？ 对，然后本来想买个零嘴吃。站了半天，从这个货架上拿起来翻过去一看呀，我发现我这人也不好，你知道吗？有点矫情，就是我买东西啊，比较喜欢看配料表和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显得你专业呗。 也许是这样， 不做餐饮节目的谁看这个呀？ 也不大看得懂，但是想看一下，然后翻过来一看呢，哎呦不得了，你知道吗？ 没有添加剂，是吧？ 然后这是一方面啊，还有一方面就是它那个保质日期啊，居然已经过期一年了。 过期一年了吗？ 是啊。 哦。 然后我就站在那儿之后，因为我很忐忑，我没有想到这么高端的一个超市居然会过期一年，所以我在那儿10分钟没动地儿，我就掰着手指头算今年到底是哪年。 拍照片发朋友圈，然后说：“哎，各位朋友，我该怎么办？”等待律师出来告诉他“假一赔10”，赶紧都抄了，是这样吗？ 还是说说今儿的话题吧。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啊，就是外出买东西的时候还真的是不要嫌麻烦，然后该看保质期的还是要看一眼保质期的哈。今天呢，我们既然说的是酒的话题呢，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如果呢关于葡萄酒的挑选，或者是说家里头有什么葡萄酒朋友送的，哎，不太知道它的这个性价比 品质啊 、您呢可以拍一张照片给我们，但一定要把酒标拍清楚了，然后我们会请我们的嘉宾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比如说适合在中秋佳节走亲访友或者聚会的时候去选的一些性价比比较好的酒。 对，包括我们还会跟大家说一点酒桌上的一些小的礼仪， 是 大家可能对于红酒的一些小误区。咱们送完红酒以后，可能有的时候就当场就打开了，别露怯，对不对？你说拿了一瓶很高级的红酒，结果拿出 对了一瓶雪碧， 拿出了一副喝可乐的感觉，可能就会被人笑话了啊。 那么到底这个红酒的这个品牌或者是不同的红酒它的性价比如何，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我们的联络方式，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我们今儿请到的嘉宾呢，年轻的、帅气的哈，然后在葡萄酒方面呢，应该说有着一定研究的，我们的好朋友令磊。我们要介绍一下令磊。令磊是 WSET 的这个国际葡萄酒烈酒学院的品酒师资格认证的高级品酒师，对吧？ 对，3级。 而且呢还获得过这个法国波尔多葡萄学院课程的结业证书哈。 对， 就是这个一拿出来应该说就是可以佐证一下他是专业的 啊。对， 按说 因为主持人念都念不利索嘛，说明这个名称很不常见。 还好就在真正的专业葡萄酒圈来说还应该算是小学生爱好者，但是要在爱好真正的爱好者里面或者大众消费者里面可以称之为带引号的专家。 哦， 你看人家说的多么的谨慎。 相对于我们这些票友来说，爱好者来说，人家就是专业的了。在人家专业圈里，又要保持一个谦虚的态度。我还是刚刚起步，对吧？ 你都敢称自己是票友了？请问这位票友， 票友怎么了？ 你最常喝的是哪款葡萄酒？ 我最常喝的目前也就是奔富407吧。 哎呦， 奔富407也不错了，对吧？就是大众消费里面的中端的产品了，高中低端中端的产品了。 听他的呢， 前两天没喝明白，变羊肉了。 但是买到真的还是不容易， 是吧？哎，但是这两年真的，我周围好多朋友都在喝奔富这款酒。 389407，因为现在来看，在整个的葡萄酒消费市场来看啊，我个人觉得，其实几个朋友的一个小范围的一个意见啊，真正的说中端级别的酒。这个中端价位啊是一个伪命题，唯有在中端价位也只有389奔富的389和407做到了这样，真正的其他的酒的品牌，任何一个品牌在这个价位，在600-700这个价位做得好的几乎没有。所以要么就是1000元往上，甚至3000-5000-10000元以上，要么呢就是200-300以内，这样一个上下的一个区间，但是中间价位只有奔富的389407在这坚挺着，应该是。 能告诉我们一下，就是奔富的389407从口味上来说，他们的差别有多大吗？ 我个人觉得，说实话啊，个人觉得，并不是很大，因为它，但是有一个特点，是因为389407它是澳大利亚的这个葡萄酒的品牌，那么它有一款呢是这个舍拉子100%舍拉子，这是也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一个葡萄品种。当然了，澳大利亚的赤霞珠的种植的也是不错。另外一款呢是这个赤霞珠和这个舍拉子的混酿，那其实都很有代表性。那一个是非常纯粹，一个是稍微有一点混酿在里面。 来，收音机前的我的一位好朋友，听清楚了吗？我们上次在一起喝那个奔富这两款的时候，它其实我觉得可能。连比我高不了那么一个小小的级别啊，然后再喝，他说你喝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吗？我说没喝出有什么区别，然后他特别骄傲的告诉我，你难道没有喝出来它的葡萄品种的不同吗？我说我没有喝 太喝出来。所以我是想佐证一下，你看连定磊都说差别不是很大。 对，其实这样的这个 钱也没差多少。其实 如果是好朋友的话，你可以下回给他做一个游戏，熊丽姐，就是拿三只杯子的这两款酒啊， 嗯， 前两只分别倒上这两只酒的一部是等量的、 哦、 第三个杯子呢 俩掺一块是吗？ 把俩掺一块， 嗯， 你让他，你让他去喝， 嗯，你让他再装。 我怎么没早把你带上呢？你说说。杨震别着急啊，他把家里红酒的图片呢发过来，想了解一下这个红酒的品质怎么样。我们一会儿在放广告的时候呢，会请令磊来看一看。其实刚才说到了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葡萄的品种，那我们接下来呢，想请令磊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世界上有很多的地方都在产葡萄酒，包括我们国家一些地方也在产葡萄酒。那么有没有就说一些很知名的产区 啊？好，这个说到葡萄酒呢，肯定就要说到产区了。那全世界的葡萄酒的产区主要分两大阵营啊，就是如果出去的话，这是 新世界旧世界， 对，这是要点的，这个就跟大家喷的是第一个点， 嗯，就假装自己很懂的。 新世界还是喜欢旧世界， 嗯， 对吧？那新旧世界主这个划分非常简单，旧世界呢就是以欧洲那个地方，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欧洲这一块地方， 嗯， 那除了这一块地方都是新世界， 嗯， 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在内啊，包括中国在内，包括日本在内。那最著名的产区呢，旧世界呢肯定以这个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啊为主，新世界呢以澳大利亚啊、美国、智利啊这几个产区为主。那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最有名的一个葡萄酒的产区啊。那产区里面有最知名的这个酒庄。 嗯，说起来几个，说出几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能吓我们一跳的那种。 那你一定要跳起来那个。 配合你一下，所以大家要看视频，你知道吗？ 现在这个体重可能跳不了太高。 我努力一下吧。 好好好，那最知名的啊，就是大家这说起来就是，拉菲、拉图、啊木桶。啊，然后就是新世界的，比如说这个 跳了吗？ 我被下单了。 然后这些在我们近些年的港片里面都经常看到了啊。 嗯、 然后澳大利亚的像这个，主要是奔富了。 嗯。 啊，意大利的这个 Gaia、Sassi Gaia、奥尼拉亚啊，纳帕的这个 Ops One， 也就是一号乐章。 嗯。 啊，这个还有一些摩拜酒庄啊。 摩拜不是单车吗？ 对，因为有一些特别精品的小的酒庄，不像这个历史也没那么悠久，产量又特别小，然后又特别任性的这种呢，我们叫它也叫摩拜酒。 嗯， 啊，现在有这么一个概念，啊，就是特别精品的，价格可以理解为价格特别高，量又特别少。 它比拉菲还要高吗？ 其实比拉菲贵的酒有很多， 嗯， 其实比拉菲贵的，但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拉菲就是高端葡萄酒的代名词， 尤其是八二年的是吧？ 尤其是八二年， 为什么八二年的拉菲会那么贵呢？ 八二年发生了一些，八二年本身的酒的品质也非常好，但也发生了一些小的故事。最著名的是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就是它伴随着，首先八二年的酒确实很好啊，那但是八二年的拉菲成名呢，是因为在葡萄酒界最著名的葡萄酒的教父，他还在年轻的时候，在八二年的时候，他打了一个赌，他说八二年的拉菲，因为拉菲的酒好与坏一般都是很多年陈年以后才能判定的，比如说八二年的酒，所以九二年我们才能去评定的，但是他刚刚出橡木桶的时候，或者在橡木桶的时候，在七九的状态的时候就要去评定了，就第一次打分了。那么当时刚刚成名的这个葡萄酒界的评论家的教父就是 Robert Parker， 他呢就打赌说这个酒将来陈年以后一定会非常好，打了一个非常高的分。但是很多人是不同意的。当时他说他打了一个赌，说如果这个酒陈年之后不是特别好的话，就八二年拉菲，那我从此退出葡萄酒界。 哦， 当时这个赌呢就在葡萄酒圈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这就无异于孙涛说他要退出主持， 我要退出歌坛。 对对，可能是 说一点那种不牵扯到生计的。 令磊特别无奈的说啊，可能是 不太了解他唱的怎么样。 然后呢 就是几年级过后呢，大家所有的全世界的人都认为八二年拉菲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嗯， 他成就了八二年的拉菲，也成就了 Robert Parker， 他一战成名，迅速跻身为这个葡萄酒评论家里的这个第一把交椅吧。 嗯， 慢慢现在也成为了葡萄酒的教父。当然最知名的，这些都是中国葡萄酒消费者不了解的，但是最知名的还是因为九十年代的港片里。 嗯、 啊，但是周润发、小马哥的这几句话，还有其他一些港片里来一瓶八二年的拉菲啊，一定要配着一个配图，一定是燃烧着，对吧？用点燃的这美钞去点烟，这边要着这个 干着犯法的事儿， 这些东西深深的就埋藏在大家的心里面。 嗯， 然后呢，让八二年拉菲在大家无论从品质上，还是大家的印象上，或者想那种获取感上，都特别的强。 对， 八二年拉菲现在的价格是？ 现在的价格，我们说行货的价格啊，行货的价格一般就是。零售价格应该在 六万以内吧，五六万啊。 但事实上来说，国际上知名的产区产出来的有比它的价格还要更高一些。 对对对，有很多。这个就像奔驰的车，大家都以为奔驰的车很贵，但你知道有很多的国外有很多的好的车品牌的车要高上几倍几十倍这样子。 行，那我们今天就不说它更贵的了，我们说说下面的。 说点我们喝得起的。 对，这样，我们这位朋友啊，要求匿名的这位朋友呢，他特别着急买这个酒，现在就等着这个令磊给看完之后，他要不要去结账？所以呢，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广告，然后令磊呢过来给他看一下，好吧？ 好。 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 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好，我们刚才呢利用一小段广告的时间呢，主要是让令磊看了一下这位朋友的这个照片啊，然后因为他挺着急的。令磊看完了之后， 这么说吧，就是多余的评价，因为有很多朋友发了这张照片咨询我们，但是我针对他现在的情况就给一个最简单直接的答复，就是说这是一款意大利的 Barbera 的 Diasti 哈，就是如果你现在着急去结账的话，那么这款酒的价格在150-200元之间的话，你是可以立刻去买的。 你是说一瓶？ 一瓶，对、哦、啊。然后，当然酒品质都有好坏了，我们只看性价比嘛，对吧？那我就说这样的一个建议，对他来说现在是最有帮助的， 而且我觉得最实际的。就如果是在这个区间之内，你就可以去买；如果高于这个区间的话，那你就可以再想到别的选择了， 对 吧？ 对，是这样。 来，我们继续啊！如果大家呢有，比如说家里有葡萄酒，想了解一下它的品质怎么样，或者关于葡萄酒的一些问题，你都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联络。我们的联络方式呢，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就可以了。当然了，如果你有任何搜索的需求，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来帮助大家。还有不停的有朋友在发这个照片，我们一会儿会逐个的让令磊来看。我们继续刚才举了几个著名的产区的著名的品牌，其实这只是葡萄酒当中太小太小的一部分了， 对 吧？ 对，冰山一角。 哎，我们能不能还是作为知识性的了解一下？其实刚才你提到了比拉菲要贵的酒还有很多，最知名的，或者是说在你们朋友圈里有没有那种最知名的？就这种， 最知名的 就前三甲或者是 最知名的，那就不用说了，就全世界也比较认可的就是 DRC 嘛，罗曼尼康帝嘛，罗曼尼康帝。啊，大家知道喝葡萄酒的人都说啊，最开始喝的时候要喝波尔多，之后呢就喝到勃艮第，最后就喝到罗纳河谷。那勃艮第呢是全世界的人就认为这个酒的品质啊、产区啊也是葡萄酒的圣地，但是它的产量啊和它的商业的行为相对来说是不如波尔多的，所以很多大众消费者，很多人还是比较少听说勃艮第啊。但是勃艮第的话，它的酒的品质和价格都是很高的。康帝的话呢，普通年份一瓶的话，普通年份啊一瓶的话也是要十几万啊一瓶。然后但是呢，而且康帝它往外卖这个酒呢，一般就是说我们中端消费者买可以可能是买到一瓶一瓶买的，但是它酒庄卖的话都是一套一套卖的。 所谓的一套一套指的是、 就大概是它的几个园加在一起，几个葡萄园加在一起，然后大概是6+1、6+2这么卖，就是六个红的啊、然后加一个白的或者加两个白的这么去卖，那这一套价格就贵了啊。当然这还是普通年份的啊，如果有些人要特别年份的、老年份的，或者一定要追那个生日年份的，那就对啊，普普通通的一套的话，30-40万是要有的。

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 400-919-6188。 下期我们再见。 国博西在南，会选手西海峰，参与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刘工。喂， 哎， 刘工您好，哎， 你好，你好， 请您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好的，好的，咱们先说说，金陵冀。金陵冀的话呢，双十日天气还是不错的，基本上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这个河北中北部基本上跟北京、天津的天气基本上差不多，只是呢，北部地区气温比北京还会低一些。比如说张家口、承德这边，最低气温恐怕也就是3-4度的样子。但是话呢，作为它张家口、承德城区来讲，这个最低气温啊，恐怕也就是8-9度。山区呢恐怕更凉一些。那么华北南部地区呢，受这个冷空气尾部影响，还会有3-4级的偏北风。这股冷空气呢将继续南下，影响黄淮以及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这些地区呢都将会产生明显的降温。其中呢，这个江苏、安徽南部、浙江的中北部，还有江西西部和北部、湖南东部、贵州中东部，这些地方降温幅度恐怕要大一些，预计呢降温幅度在8-12度，这个明显降，就是这个到了后天，这个基本上降温的范围啊逐渐缩小，收缩到江南南部、华南以及西南南部等地，南方呢只剩海南以及广东沿海部分地区呢。这个气温会超过30度，除了继续南下带来的降温，这次冷空气呢使北方的凉意啊更加明显，昼夜温差呢进一步加大。比如说叫北京吧，北京明天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呢恐怕就在15-16度的样子了。那么在山区，北部山区、西部山区，气温呢恐怕还要低个4-5度，那就说呢在9-10度的样子。所以说呢，如果去山区的话呢，这个天气就是比较凉了，大家如果去那地方游玩，还是要加件衣服的好。从整体来看呢，双休日啊，中东部降雨啊继续这个缩减，东北部这个降雨啊也是剩地方非常小了，大部分地方都是天空晴朗。那么江南、华南的降雨呢也会逐渐的消减。这些地区呢主要出现在沿海地区。那么周六呢，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台湾还有海南还有些降雨，但是降雨强度都不是很大，只有沿海地区有重大大雨。周日呢只剩下沿海地区有些降雨，城市中呢这个杭州和南宁今天夜间分别有点小雨或者是小阵雨，明天呢就会停下来了。就是说呢， 双休日大部分地方天气是非常适宜大家旅行的，天气非常好，只是在北部地区气温低一些，大家要注意聆听临近的天气预报以及多加点衣服。主持人， 好的，谢谢您刘工，非常感谢，也提前预祝您周末愉快。 好，谢谢， 好，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纵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看一下联络线方面，建外大街东长安街一线进城方向，西长安街的出城方向，通惠和北路三四环之间，京通快速四惠到高碑店一线出城方向，姚家园路四五环之间的出城方向，以上联络线车行缓慢。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哎，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拖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北京时间17:3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熊丽。 大家好，我是孙涛。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关于葡萄酒的话题。如果大家呢有关于葡萄酒的问题，尤其是说家中呢现在有一些葡萄酒啊，但是想了解一下它的性价比如何，想让我们的嘉宾帮着看一看，您呢都可以发图片给我们。我们的联络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了哈，因为我们觉得他真的是从第一时段可以感觉得到，虽然是第一次上我们的节目，但是呢敢于说真话，尤其是在给大家价格推荐的时候毫不留情面啊，所以也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发上来照片的时候是还有一丝丝的这个幻想，可能觉得我这个酒会非常好，但事实上呢可能开完一看完之后呢会说出一些让您不太能够接受的话来。那我们只当是切磋啊，不代表这个任何其他的，比如说 对您个人没有， 对商业价值我们只是给大家一些建议而已。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WSET 国际葡萄酒烈酒学院品酒师资格认证的高级品酒师，同时呢也获得了法国波尔多葡萄酒学院课程的结业证书，并且他自己本人呢也是在这个拉菲的这个品牌当中担任品牌大使多年。令磊 ，Hello， 大家好，我是令磊。 好，我们这样，我们先把令磊呢留到我们这半边啊，然后让令磊呢集中的先把大家发的这个图片先看一批。首先来看文宇的，文宇呢发来一张照片，然后说让令磊呢给看一看这款红酒怎么样。 我想说这个文宇，要么他是一个葡萄酒爱好者，要么他的朋友送他这款酒的这个朋友是一个葡萄酒爱好者。这是勃艮第的一款 Chambertin 的一款酒啊，这是已经是这个 很不错的一款酒了。我们如果说朋友圈里怎么说，举个场景化的例子，如果有一天大家今天来聚会，每人带一瓶酒，有一个人拿了你这瓶酒的话，那一定是他今天非常的尊重我们，非常的愿意来参加今天这个局儿。 那 这款酒的价格也不低。然后呢品质也非常好，这个产区呢勃艮第呢，它的产区和它的名字呢都是连在一起的，那这款酒就是相当不错了。 那也有可能是像我和孙涛这种，就别人送了我们之后，我们俩不太了解它的价值的，他就去了， 并不知道是好酒，结果到那以后想往回拿又不太好意思。 对，来我们再看一下接下来的这个 Gin， 然后他发了三款酒哈，再往下，好，三款酒，我们一款一款来看。 哦，在这儿啊。Gin 呢，既然有这么多酒啊，你看它的酒的照片的背景里面还有很多酒啊，看样子也是一个葡萄酒爱好者哈、啊。但是这个第一款酒呢是澳大利亚的南澳是澳大利亚出产葡萄酒啊最好的一个地方了，从它的天气啊，南澳这块产区也是众多，西澳还有一小块地方啊。那南澳呢，主要就是 Cab 和。是绍拉子的一个产区和混酿，那这款酒，翻译上叫 Blue Diamond， 这个蓝钻，我个人觉得这是一款非常典型的这个南澳的一款酒，但是它的酒标，反正我个人是不太喜欢，从颜色的配色上很不太像葡萄酒这个传统的葡萄酒酒标的一个制作的一个方式啊，但是呢看得出来这个酒庄的。时间也比较久了，然后呢又是典型的这个混酿，我觉得也不错，很典型。用咱们话怎么说，没毛病。然后呢 一般我们可能拿这款酒出去聚会会更好一点吧， 反正他们也不认的。 我觉得从这款酒的外观和形象来说，一般参加年轻朋友的局或者一般葡萄酒爱好者会好， 会更好。然后看一下第二款， 第二款酒呢还是没毛病，但是换了另外一种聚会的场景了，这是奔富的啊，宾二八。这个这是非常典型的，价格也很透明的了啊，在这个葡萄酒圈里啊，就我们葡萄酒啊，也是怎么说，为什么说刚才节目一开始说到送礼这个环节，为什么拿它送礼呢？因为有的葡萄酒呢是一个硬通货，就它的价值是不变的，甚至是会逐渐是逐渐上升的。然后呢这个说到这儿，我还想再多说一句，刚才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说送礼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啊，葡萄酒送礼要比月饼啊或者其他礼物要好得多，因为月饼呢，其实我们吃的数量是有限的，但是葡萄酒不管别人送你多少瓶，送给你20瓶，比如说你这个春节这个中秋节，你可以留着一直喝呀，而且你总会需要，你对葡萄酒的需求是刚需，因为现在人越来越注重这个健康。对吧，然后呢喝啤酒的人喝白酒的人越来越少，那社交场合也好还是家宴也好，都越来越多使用葡萄酒，所以葡萄酒在这个送礼的时候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我觉得。 然后看一下它的第三款。 第三款呢，这个就是跟刚才那文宇他们俩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了啊，都是勃艮第的啊，这个山巴天这个产区的这个葡萄酒，这都是非常好的了。如果你出去到这个酒要尽量放到最后去喝，或者是最重要的场合去喝。 说得很明白了吧？就是这款酒留给最重要的人， 就是能不喝就不喝，能带回来就带回来。 好，我们请丽蕾入座啊，请凯文入座，然后我们接着来这个和大家一起继续聊这个葡萄酒的这个话题。如果大家呢有任何这个照片啊、图片，这个想要丽蕾来看一看的，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联络。我们的联络方式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特别多的朋友在发照片，大家不要着急，我们一会儿再让令磊来看啊。 嗯， 然后我们先继续来跟说一说，因为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开文也在说，哎呀，还有好多没跟大家说呢，也别着急哈。那个，请允许我们再说一个高兴的事儿，更高兴的事儿，因为有酒就得有吃的，是吧？我们这儿已经有酒了。 好的。 而且我们第二时段还为大家准备了免费的螃蟹。 好的。 你看我们多么的体贴入微。 啊、嗯，本节目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两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大家呢一定要在发这个信息的时候，要记得加大闸蟹加您的正确手机号码，然后我们呢会随机抽选出获得我们488元金世尊大闸蟹礼卡的朋友，好吧？ 嗯。 文宇刚才说，哎呀，太感谢谢专家点评，在巴黎机场买的。其实我不是太懂酒，撞上了，这就撞大运撞上了。还有刚刚呢，有朋友也在发微信，我们也看了一下，就在上一时段的时候，比如说豆豆说是女儿从美国买的刚才的那款酒，记得吗？啊， 对对对，那个美国那款酒我记得，从他的那个产区，因为我也不是说对所有的酒庄都了解啊，我看到他那个酒庄了，叫什么 Republic 那个，我个人觉得他那款酒呢，应该只能说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美国产区的葡萄酒，但是对于他的品质和它的知名度还有价格，说实话我对那款酒不是非常的了解。 嗯，但是凭你的感觉，这款酒搭配什么吃的东西会更好呢？ 美国的葡萄酒是这样，美国的酒呢，因为一个地方的酒和一个地方的风情人文和这个食物都是一样的，它美国酒呢给人感觉都像一个宽肩膀的高个子的一个美国的男士一样， 大壮汉 啊。对，然后美国的酒为什么牛排或者西方这些东西容易传到中国来是一种典型的搭配，那么这款酒呢比较适合搭配比较重的这种牛排啊，或者肉类的这种食物，或者是辛辣感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些食物。 嗯， 当然了，我也看到它有一款白葡萄酒啊，但是白葡萄酒比较适合搭配大众的这些海鲜呐、啊、前菜呀、啊、沙拉呀、啊、这些酒。 嗯，红红呢也说了，说想请这个专家给鉴定一下，朋友送的，看着瓶子就很。这个金很惊艳很炫，就是那个瓶子是金色的那个。 哦，我看到想起来了，那个酒呢，其实我看到了，那个酒呢其实不管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新世界还是旧世界的国家，一般不太会采用这样的瓶子去制作。 嗯 啊，这么炫酷的一个葡萄酒的瓶子啊，我们说葡萄酒呢还是一个，即便是好的葡萄酒，我们一般会喜欢叫它 old fashion， 就是是老式的那种那种时尚。如果有一个酒庄用了这样的瓶子，比如说在法国，他一定会被他的同行们，说白了是会被笑话的。所以只有在中国，或者新兴国家才会有这样的一些包装或者设计去迎合这个消费市场才会出现。所以我觉得那个酒呢，早喝，尽早喝掉就好了。 嗯，对，可以带着酒来找我们。我们喜欢这种炫酷的包装， 包装也没问题。 哎，但是从这个酒标来看，从包装来看，对吧？ 啊， 我们到底这个酒标应该怎么去看酒标？ Okay，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给大家拿了两瓶，一瓶是红的，一瓶是白的。然后我们跟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 简单的说一说吧，因为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中国消费者不会挑葡萄酒，然后或者说很多人觉得它的价格这个总是对它心有余悸啊，就是因为这个酒标呢很难看懂啊。当然除了英文是很占很大的一块，还有一个呢就是酒标它的排列和布局，但是不同国家呢它是有法律的要求的，就是要把什么写在上面。 嗯 啊，那首先呢这一款葡萄酒它的葡萄品种一般都是要写在上面的啊，那大家知道我要喝一个什么口感的葡萄酒，对吧？那大家知道葡萄酒口感很多，不同葡萄品种的混酿，这个东西它决定了很重要，决定了它的口感。那葡萄酒的产区是要写在上面的啊，那葡萄酒的品牌的名称是要写在上面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很重要的就是年份， 嗯， 对吧？大家知道，就尤其好的葡萄酒，那就是要讲年份的。你说大拉菲是大拉菲太多了，我就买大拉菲，对吧？为什么不同呢？全都差在年份上。啊，然后这是几个重要的一个信息。当然比较典型的一定大家不要错了的是，因为大多很多中国消费者朋友在喝法国的葡萄酒，波尔多的葡萄酒，但是波尔多的葡萄酒上面是不会写葡萄品种的，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习惯。那它是法定的几个葡萄品种的一个混酿， 就永远是这几个葡萄品种，所以跑不了。如果有一个葡萄酒在，如果在业内的话，有人业内是吧，有人在参加葡萄酒的晚宴或者展会的时候，哎，这个葡萄酒怎么没有葡萄品种呢？那他就露怯了。 嗯 啊，因为波尔多的葡萄酒它就是不写这个葡萄品种 哦，所以就是尽量少说话，对吧？所有拿起来都不错， 挺好。 但是年份、产区、葡萄品种，这个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这是刚需。因为我如果了解葡萄酒，我想买一个智利的葡萄酒和买一个法国的葡萄酒，那我要知道葡萄品种那个产区和葡萄品种啊，要不然我怎么挑？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即便不知道哪个年份的好坏，但我知道，我比如说那个白葡萄酒，我要买一些近的年份的，比如现在18年，我就买17年、16年的，我要知道我不能买13年、14年的，啊，是这样的一个需求。 哎，所以呢，我们一会儿呢，再结合这个具体的，比如说产区什么的，我们再跟大家来说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直奔主题，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就刚好说到产区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不同产区，然后性价比不错的，口感的这个葡萄酒呢？ 这个 是不是挺难推荐的？ 这个推荐就看大家的需求了。对，就有两个需求，一般情况有两个需求。第一呢，就是自己用，那自己用说白了，那就是性价比喽。啊，是自己用性价比的话，现在的情况下，大家只要在靠谱的渠道啊，就是大的品牌的商超和这个，甚至包括便利店，只要你对这个便利店，你买它的或者是超市啊，你买它的其他东西你放心，进口食品你放心，那在它的葡萄酒这儿也它的性价比一般不会差，因为它很大，它的价格是很透明的， 对， 它100元左右，进口葡萄酒100到150。就不错，平时喝一喝，平时为了健康也好，为了什么喝一喝，家宴喝一喝。第二种呢，就是送人和招待，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尤其在送人，其实我们就不喜欢那个价格太透明的，对吧？就不喜欢那个价格，虽然 最好是查不出来的 啊，最好是查不出来的，是 查不出来，有可能是35， 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其实这样的选择葡萄酒有一个小的办法，其实比较简单，比较适用，就是说什么呢？你要买大品牌。因为大家要面子呀，对吧？一看这个酒，哦，是拉菲的，虽然拉菲旗下也有很多酒，对吧？奔富也有很多。好，我首先锁定几个大的品牌，或者 比如说比较知名的几个品牌，拉菲、奔富 啊， 还有 这个蒙特斯啊、 蒙 魔鬼啊，这些品牌啊，木桶佳丽啊，这些很商业的一些品牌。然后你去找呢，稍微一搜索或者怎么样，你找这些品牌里面新出的酒。就这些品牌的酒虽然品牌大，但是它价格都很透明，但它每一年啊或者一两年它都会出一些新的酒标，新的一些酒它刚刚上市，然后呢它的品质也很肯定不错，牌子也很不错，然后呢价格不透明，你用这个酒去送人呢可能面子上会更好一点。 而且这个时候其实它的价格往往没有不会说贵的那么 对 对 对对对对，这个现在的市场，现在的进口葡萄酒的市场，尤其对一些大的品牌，它跟车呀跟其他东西都很一样，它很成熟，它定位很准的，对吧？这100-200入门级的，对吧？300-500这种简单招待的，然后1000元以上的，它定位很清晰，只要你找准定位就不会有错。 我记得之前的时候跟凯文在一起的时候，喝过一款拉菲旗下的那个香槟，对吧？ 对， 哎呀，那口感真的好 啊。那个如果给我一分钟的时间的话，我就要纠正一下了。 好的，给 你 两， 我给 你 两分钟， 你不要纠正他，还是纠正酒？你要是纠正他的话，能给你5分钟。 这个我就要跟熊丽姐那个叫推荐一下了。 好，这个时段我出去一下，不要听到这个。 对，是这样，我呢虽然在国内做了拉菲的品牌建设有6年的时间，进入第6年了啊。然后呢，但是刚巧的是呢，这款香槟啊，是大家知道，拉菲葡萄酒呢，它的背后的家族拥有的家族呢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简单来说就是那个富可敌国的金融帝国，就是货币战争里面书里面写到那个家族啊。那么罗斯柴尔德家族呢，它有三个红酒分支在做红酒，有一个是拉菲，还有一个是五大名庄里的母痛，还有一个分支，三个分支一起各做各的葡萄酒。但是法国人都很喜欢香槟，在2003年左右的时候，家族人坐在一起说，我们没有一款自己的香槟，作为法国人，作为做葡萄酒的人，我们没有自己的香槟，那么我们要做一款自己的香槟。那所以在2009年的时候，第一瓶罗斯柴尔的香槟面世了，在中国只不过是通过拉菲的渠道在进行销售， 所以很多人呢，因为拉菲很早了、哦、啊，拉菲很早了，所以拉菲呢又通过拉菲学校推荐一款香槟，那又是罗斯柴尔德家的，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亲切的把它叫作为拉菲香槟，但实际上它是凌，可以认为凌驾啊，带引号，凌驾于拉菲之上，罗斯柴尔德香槟。那它的这个香槟的这个正面的 logo 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族徽， 嗯， 所以喜欢金融、喜欢投资的朋友知道罗斯柴尔德家族，你就知道他的名气有多大啊。然后呢，他这个把自己家族的族徽放在前面了，所以足以证明这个家族对这款香槟的一个认可。 哎，这香槟的价格高吗？ 这个香槟的价格其实不高啊，大家知道这个很多大众的香槟在市场上价格就是四五百的价格， 对， 我们这香槟大市场上的零售价一般在五六百。 那还行， 嗯，对 对, 对， 但是那口感真的好。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下，为什么香槟或者是白葡萄酒比红葡萄酒更容易喝多、喝多、喝醉呢？ 啊，这是一个好问题。对于这个女士们啊，尤其有一些不熟悉将去这个有局儿、有这个应酬的不熟悉的局儿，心里面还有一点防备心的时候，你要注意你的白葡萄酒和香槟，因为它很容易被喝醉。为什么呢？你会看见标准的这个葡萄酒的酒会或者酒局啊，你在 reception 的时候，就是在签到的时候，或者在等人的时候，晚宴没开始的时候，就一定要有一款酒，大家一边喝酒一边交流，那个时候你的肚子是空的。那么香槟呢，又是白葡萄酒里它又是起泡的，它有这个起泡，它非常利于这个胃壁和这个肠壁的这个吸收，它会很快速的去在你这个空腹的时候去吸收这个 酒精很容易进入血液， 对，而且那个时候呢就是干聊甚至是尬聊、嗯、对吧，它没有中国人的这个胃，你知道没有温水啊，没有一些、嗯、餐点啊， 也没有瓜子 啊，甚至于有的时候聊天尬聊他那个心情也不到位的，这个时候你就已经喝了很多了、嗯、然后呢你再开始正式的这个酒局，开始又要有前面的凉菜或者前菜，你又要开始喝这个，又要喝一部分这个香槟或者是这个白葡萄酒，然后中国人的那香槟和白葡萄酒一定要凉才好喝，所以中国人的胃又不太合适，所以酒局还没开始呢，前三分之一你已经到了后三分之一的那种晕的程度了，所以呢，要么你就说，要么呢，这种酒局真要喝酒的酒局，你一定要大胆的，这脸皮厚一点说我不喝酒，哪怕你后面开始喝了没关系，你没醉，他们已经醉了。 哦， 啊，这个时候你这整个饭局你可以掌控得住。 哎呦，经验老道呀！ 要不就是兜里揣一包兰花豆。 对，我几次都折在了白葡萄酒和香槟上。 在别人只是干喝的时候，你有下酒菜。 我已经进入了三分之一， 你就赢了。 其实像熊丽姐对于很多饭局和酒局都很熟的、嗯。我经常是这样的，因为我做这个品牌推广的工作就是这样。我经常到了一个饭局酒局之前，我让那个餐厅经理先给我准备一碗面。我今天晚上再好吃的饭我不吃、 哦、 没关系， 吃 我不馋、 哎、 但是我一定要让肚子里有东西。 哎，所以这个时候 这跟结婚是一个道理、 哎、是 早上起来都先吃点面再敬酒，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白酒很重要，因为它喝进去是温润，就是它至少来说比较暖，你知道吧？ 对，而且你知道度数高， 而且关键喝白酒都愿意用小杯，不会用那么大的杯，容易失量，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 我们先进本时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京韵悠远，薪火相传。

本时段由小西街八十号川渝老火锅赞助播出。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八十号。 小西街八十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小西街八十号是火锅店呐？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鹿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 北京时间18: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音视频同步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大家好，我是孙涛。 大家好，我是熊丽。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酒的话题。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如果大家关于酒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联络。我们的联络方式是在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刚才在第二时段结束之前的时候，我们提到了说，为什么这个香槟和白葡萄酒容易上头呢？是因为这两种酒啊，适合这个冰着喝，对吧？ 对，它入口比较容易，有的好多啊偏甜一点。 对呀、 啊，你没有防备就下去了。 对，所以对于我们很多中国人来说，哎呀，尤其是对于一些男性朋友来说，更喜欢或者是更执着于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白酒， 就是这种高度数的酒啊， 嗯， 比较阳刚一点， 哎， 对吧？那样让我们听起来感觉小姑娘喝的，是不是？ 就是各有千秋，对不对？ 哎、对对对。 所以在本时段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带领大家呢，就是到我们家门口去看一看、 嗯、 感受一下酒文化。我们特别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来自北京龙兴号方庄酒厂有限公司工程师非遗第五代传人周书霞周老师。周老师您好。 哎，两位主持人好。 嗯， 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大兴南路烧酒博物馆馆长刘百东。刘馆长您好。 主持人也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其实我们应该算是老朋友了哈，上一次我们在节目里曾经跟随这个大兴旅游局的朋友一起来说过咱们那儿，但当时呢由于时间关系呢没说充分了， 嗯， 好多听众呢都不知道，哇，我的家门口大兴这儿居然还有酒博物馆，还是老字号、 哦、对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把两位再次请到直播间、 啊、 带领我们大家去转一转。我们首先呢还是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咱们这个大兴的南路烧酒博物馆它的位置在哪里。 咱们这位置呢是在北京大兴区黄村镇的富贵路3号。 离我家好近啊。 对， 挨着这么近你都没去过，好好检讨一下。 对呀、啊、所以我这不是这反面教材，我这带领大家再去看看哈。 嗯， 哎，这个博物馆我看了一下，它北京老字号。 对对，是的是的。 它有多少年历史了？ 咱们这个就是南路烧工艺呢，就是说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 嗯， 咱们这个对酒博物馆呢，是咱们大兴地区啊唯一的一家酒博物馆，也是咱们这个京城40里以内唯一的一家老烧锅，啊，咱们这个酒博物馆里面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博物馆里面讲一些酒方面的文化历史，包括知识，这个就是建筑面积呢。大概有6000多平。 6000多平。 对， 里头都有什么展示的内容呢？ 对，就是我刚说的这一块呢，主要是展示的是咱们这个国内的一些酒方面的一些文化历史。 嗯， 包括咱们这个龙兴号老字号的一个那个来源，包括咱们这个南路烧的得名啊。之后呢就是有咱们这个原粮区啊，咱们酿酒用的什么粮食啊，包括咱们的发酵车间，咱们的传统的这种地缸发酵。对对，还有这种青砖窖池啊，以及咱们这种曲房啊，咱们大曲曲房，包括副曲曲房， 嗯， 还有这种传统的，咱们有300多年历史的这种蒸馏车间， 嗯， 啊，以及咱们就是说存酒的专业的地下酒库啊，包括咱们就是说，还有咱们这种个性定制厅，包括咱们产品厅啊，整个呢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参观的一个各个环节。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头就可以看到就是酿酒工艺当中的各个环节，而且很多都是老工艺，对吧？ 对，没错没错，就是说包括就是说您可以去了之后看到就是说这个粮食啊就是如何变成酒的整个过程都可以看到。 嗯，我刚才在我们交流的这个群当中看到了一些图片，专门看了看哈。 嗯， 刚才您说那个地缸，这叫什么？就叫地缸，对吧？ 对，它是地缸发酵，属于一种发酵工艺。 这个地缸发酵是大多数的白酒都是这样，还是就说是南路烧就是这个我们这边的特点是 咱们这个南路烧酒呢，就是两种发酵工艺，一种就是您刚提到这种叫地缸发酵。 嗯， 咱们地缸发酵呢，就是说一般的一些高端一些的这个清香型酒用的都是地缸发酵。 哦。 另外一种那种发酵工艺呢，咱们叫青砖窖池发酵。 嗯。 啊，它是两种的发酵工艺。 嗯。 就是出来的口感呢？ 口感的话，让我们周工给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对，我们那个大曲酒啊，属于就是地缸发酵，它那个发酵周期长。发酵28天，夫曲酒呢，也就是窖池发酵，那个是发酵8天，这就属于咱北京的二锅头酒，属于夫曲白酒，是这么清香，都是属于清香型的 ， 对，两种产品， 就是一个是高端的酒，一个是大众， 一个大众口味的，对，是。 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先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尤其是我们大兴的朋友们，有没有去过南路烧酒博物馆的？ 对， 如果去过的话呢，把您的感受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哈。 嗯、 包括呢，对于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南路烧啊，有了解的，大家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如果关于我们说的这个大兴南路烧酒博物馆有问题的，也可以提出来。我们的联络方式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问出来就好了。 啊、 我一直都认为，就是做白酒的工程师应该是男性居多。 哦，对， 对吧？ 确实应该是，应该好像一般喝这种酒，刚才我们就说高度酒，嗯，感觉阳刚气比较足一点， 对呀， 感觉都是老爷们儿才每天喝那个特别特别辣口的酒。 哎，但是你我们周公是不是 周公，但是我后来见到周公，我一想酿酒的不一定非得是男的，因为女性可能口感更加细腻，感受更加丰富。 哎，我突然想到了之前有一部电视剧当中提到这个酿酒的时候，应该是我们陕西当时是，哎呀，那部电视剧叫什么名字记不太清楚了， 红高粱吧，应该是。 对，应该是红高粱。 对，然后呢，那个当中就提到了，也是除了这一部，还有就前不久我倒是想想啊，然后也是提到了当时那个坚守家族的时候，他当时嫁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家就是酿酒的， 嗯， 然后也是说到了里头有女孩。孙俪演的那部应该是 那年花好、 啊、对， 那年花开月正圆， 对 对 对 对 对， 是 这个 是 这个 是这个吧。哎，我能问一下，就是 好像没有酒， 他不是说的是酒酿 茶叶， 他那个镇子里面有酿 酒，对吧，酿酒的那个、 啊、 就他什么什么人嫁过，好像是那样、啊、 行吧、 啊、然后这个我想问一下周公，就是您的工艺非遗，我发现我看到您是非遗第五代传承人嘛， 嗯， 然后这个是哪一个这个环节，主要是酿酒的这个工艺这一块吗？ 酿酒工艺这那个， 嗯， 没事，周总，就是咱们这个非遗是以什么得 对，就是哪一项内容是申请的 这个 非遗， 还是咱们那个、 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就是以人为本为核心的技术经验精神，大兴南路烧酿酒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一共有6代传承人。 我们那个第一代和第二代是属于家族传承，第三代到第六代是属于师徒传承，到目前为止呢，第四代这第六代都在公司就职。 对， 您是第五代传承人 对吧 ？ 我们这第五代传承人呢，一共有2位，我其中还有一个那个我们公司总经理王志军先生， 对， 他是国家一级酿酒师， 啊、 国家一级品酒师，王志军呢致力于大兴南路烧白酒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嗯， 对。那个为京酒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对，那我们就这样，我们还是带领大家呢来这个，对对对，来一项一项的来、 嗯、 来认识一下哈。那我们一直在说南路烧，南路烧到底这个南路烧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刘馆长？ 哎，好的，我给大家说一下这块、 嗯、 咱们这个南路烧得名呢是在康熙27年啊、 嗯、 也就是1688年啊，到现在算起来呢，咱们这个南路烧得名啊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啊，当时呢，咱们这个是在这个北京近郊呢，设东西南北四路通知。咱们这个南路通知呢，就设在咱们现在的这个大兴区的黄村镇。 嗯。 啊，然后咱们这块呢，俗称叫南路飞虎亭。啊，它这块呢，主管呢就是霸州啊，包括固安、永清、文安，啊这带所产的所有的烧锅酒，统称叫南路烧酒。 哦。 啊，咱们这个得名呢，就是从这儿。得来的， 嗯 啊， 南路烧酒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 咱们这个酒呢，相对来说就是说，性烈啊，纯甜， 嗯 啊，因为当时它这个酒的特点呢，就是被好多这个北京的这个老字号啊，就是包括药店啊，用来泡制这个那个虎骨酒， 嗯 啊， 哦， 你知道以前 就我住的这块崇文门， 对对对， 就以前那个崇文门那块呢，就是你要是如果进来的话，就是一些商贩就要从此通行， 对，你要收税是吗？ 对跟我没什么关系的重要关卡在这里是吧？ 对对对没错啊。提到这块呢，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小故事吧。 嗯， 这个呢也是据咱们这个书籍啊，老北京，这是白鹤群老师写的啊，就是说崇文门呢当时是这个北京的重要的这个城门之一。 嗯， 咱们这个南路烧酒呢，就是从这个崇文门呢，就是说入城。 嗯 啊，当时呢因为这个清政府呢经济不景气啊，当时呢就是相当于在这个崇文门设了这个关卡。 嗯 啊，收税啊，但是当时呢这些小商小贩呢怎么办呢？他得想办法，他得卖酒啊，然后把这个酒呢，把咱们这个南路烧酒呢，就是装在这个猪尿泡里边。 哦 啊，趁着这个夜黑的时候啊，背着这个猪尿泡啊，爬这个城墙啊，因为这个当时这个崇文门这个城墙啊又高又厚啊，好多人可能就是爬墙的时候不小心从这个城墙上摔下来。 嗯 啊，当时呢包括就说官府啊在这一块呢也有相关的一个律法。 嗯 啊，轻则呢就是说重打40啊，重则呢就是没收酒款啊，就是打入那个大牢。 对、 嗯、 所以可见南路烧当时确实是比较享誉京城，就冒着 商品， 哎，冒着生命之危险，然后都要把它带过来，对吧？ 有利可图。 哎、 啊， 那到底这个南路烧有什么样的工艺特点、 嗯， 然后让这个北京的各大饭庄，然后都用这个南路烧哈？我觉得这个呢，我们一会儿呢，请这个周公呢，也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80号。 小西街80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小西街80号是火锅店呐？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鹿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 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的周公，然后跟我们来说说这个南路烧的特点哈。 对，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南路烧酒的四个独特性。 好、 嗯，首先我们是选粮的独特，工艺的独特，制曲的独特，还有窖池的独特。 哦， 对，我们选粮呢，突破了过去的以传统的单一粮食生产的模式，采用多粮生产，有那个东北和山西的优质高粮，黑米、小米，南方的糯米。小麦那个工艺的独特呢，就是我们采用的是清蒸清烧、清蒸排杂一次投料两次清的特色工艺。 嗯， 第三个独特性呢，就是我们的制曲独特。我们制曲的选料呢，首先是大麦、豌豆、绿豆。我们有别于其他厂家的独特性呢，就是多了一个绿豆、因为绿豆呢能产生一种独特的清香味儿，适合白酒，适合清香型白酒使用。再一个，我们从制曲的工艺上呢，也是人工采制，采制成砖型，然后自然培养一个月的时间，再储存半年后再进行生产使用。 到现在依然是人工采制吗？ 对呀、我们是啊，依然是有的那个游客到我们这去了，还亲自跟我们这采区的大师傅照相。 哦， 对，那个再一个独特性呢，就是我们的窖池的独特。 嗯。 我们窖池呢采用的是百年以上的青砖砌垒，白灰勾缝，四壁外敷培养好的黄泥进行发酵生产，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增加它的那个生化反应，促使它一些酸酯醇有机酸香味成分的形成。对，这样呢增加酒的香味，对酒的质量有很大的提高。 所以到现在为止，其实就是南路烧依然在传承着古法的这种， 对，古法的纯手工酿制的工艺。 这原料现在就是添加这么多种粮食， 是 古代就是这样吗？还是 古代不是，古代就是单一的高粱， 过去我们也是通过几代传承人的就是苦心研究啊，多次试验，最终确定了这几个多粮的生产， 而且比例上面也是不停的调过的， 对 吧？ 对对对，是。 对，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就像这个周老师他们，就周公他们特别特别的，我就味觉包括这嗅觉很敏感呢、啊、就比如这个你黑米多放一点或者糯米多放一点绿豆的，这都是不一样的出来口感， 都是 那味道差别很 掺这么多的，反正我是头回听 都是经过我们多少次的试验、 哎、嗯，因为每种粮食酿出来的味儿也不太一样， 对呀、 啊、他们叫我好像记那句话叫高粱青玉米甜， 不是高粱酿就香， 哎 对， 高粱香，玉米甜 ， 大米青，大麦冲，对吧？有这么 小米揉， 嗯， 对， 就每一个特点都不一样， 对，每一个有每一个的特点。 咱等于是酿了一个酒中的复合味儿，是吧？ 对，复香、复合香、 复合香型， 对对对。 通过一款酒呢，就能尝到不同的味道出来哈，最后又调和成了一个比较这个适合于我们北方人 口味的酒， 嗯。哎，接着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就一直想问，我们总说二锅头二锅头，这个二锅头又指的是什 么 呢？ 怎 么 来的呢？ 二锅头在过去的古法就酿制呢，就属于就是用那个天锅代替冷却器， 嗯， 用天锅那样，第一锅 是一个蒸馏设备， 哎对、嗯、第一锅和第三锅流出的酒呢分别是酒头和酒尾， 嗯， 酒头流出的酒呢爆辣，就是冲， 嗯 啊，口味太杂，就是刺口吧，刺激性特大。 嗯、 然后第三锅流出来的酒呢是酒尾，酒尾呢流出的酒味就是杂， 嗯、 口味就是那个杂醇油含量比较高一些。只有第二锅酒身流出来的是酒身，那酒香味、纯净，口味纯和、 嗯， 质量是最好的，所以因此得名二锅头酒。 哦，哎，那个刘馆长，咱们博物馆里能看到这个天锅吗？ 嗯，可以， 蒸馏设备。 对，刚才就是说那个周公说的这个，就最早的时候啊，这个设备呢叫天锅。 对 啊，然后现在咱们这个设备叫冷却器。 嗯 啊，就是您刚说的，到咱们这个酒博物馆都可以实际看到，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就是说整个这个就是您刚说的传统工艺啊，到咱们酒博物馆都可以看到。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就是提到这块提一下咱们这个冷却器，咱们用的都是水冷。 嗯 啊，就是咱们蒸酒的时候啊，这个热的酒气啊，顺着这个供冷管到了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天锅的地方之后啊，咱们里面是冷水不停的循环。 对 啊，热的酒气遇到这个冷水之后啊，形成液体，就是刚才我们这个周公说的这个原浆净流啊、 嗯， 包括酒头、酒尾啊、酒身部分都会从这个地方流出来、 嗯、 啊。整个过程呢，到咱们酒博物馆都可以看到。 哦，哎，熊丽见过这个天锅吗？ 没有。 没见过吧？ 对，所以我打算去看一看。 哎，其实挺神奇的， 嗯， 因为过去大家经常看很多咱们过去的那个小说呀什么的，经常说三碗不过岗啊，或者什么一喝喝了多少碗，那都是还在这个天锅没有发明之前，喝的都还是酿造酒，对吧？度数相对低，有了天锅以后，咱们的蒸馏酒就有了，蒸馏酒以后高度白酒才有， 嗯， 包括刚才咱们前一节说红酒蒸馏白兰地才有， 嗯，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它就是利用那个酒精和水的沸点不一样嘛， 对 吧？ 对对 对，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其实大家带孩子去看看，是一个学习物理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对对 对， 设计的也很巧妙， 它就是一个冷热结合、 哎、 气液结合的那么一个过程， 哎，就是让这酒啪蒸发，上面有 一个气体变成液体， 对，小小漏斗似的，然后这顶上是一个椭圆形的，是搁那个冷水的，让它一凉，滴的下来， 那是过去， 对 啊，我就说那个天空就是那个， 嗯。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还 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 就是过去的，就是传统工艺的展示啊。你比如说咱们现在最近这个，马上过这个双节了嘛，咱们带着家里的这个小孩啊，或者说亲朋好友都可以去。咱们因为每天啊都有这个蒸酒的这种展示，到那儿去了就是说现场出的这种净流都可以尝。 哦 啊，对 对，小孩就别喝了。 那对， 从小就不要养成这样的习惯，还成年以后再说啊。 但是去感受一下还是可以的哈，我觉得就是刚才孙涛说的特别对，就见识一下，而且呢，这个能够去感受物理知识，这是 你怎么跟他讲这个水的沸点和酒精沸点不同？到这儿一讲，一想那个天锅，马上这两个点就记住了。 寓教于乐的哈、 嗯， 刚才呢，这个刘馆长在介绍过程当中，其中说到了还有一个种酒，对吧？ 重酒， 这个重酒是 对对 指的是。 是这样，就是说这个项目呢，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酒厂呢，整个面积呢有300多亩，在咱们酒厂呢，就是说正对面啊、有一片，咱们之后呢要建一个白酒产业园啊，这个呢面积大概是300多亩，啊，然后这个现在这个重酒呢，就是说 把咱们酿好的原浆啊装到这个坛里面啊，埋藏在这个地下两米深啊。 哦， 这个呢是一种种酒方式，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咱们还有一部分酒呢是种在这个就是说这个地里边，它那个就是相当于酒缸部分它是露出一部分的。这个呢就相当于经过一段时间存储之后啊，这个酒的香味啊，包括它有这种老酒的这种陈香味啊，之后呢咱们这个酒文化园上面也会种植这个高粱啊。这个就是说建成之后呢，就是说像咱们这种种酒这个项目啊，就是说咱们北京地区啊只有咱们酒厂有啊，就是相当于那个独一家啊。 好， 特别像以前说的生了姑娘之后刚一生给她 埋 一 坛子， 对 对， 没错， 对吧？哎，这个特别有纪念意义。 对对对对， 这个挺好玩的。 这 项目 中国的年份酒， 对对对。 生日年份酒。 那如果现在比如说咱们的一些产品，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这再简单一点跟大家来说一些购买的渠道什么的。 对，咱们 的拳头产品 行，咱们这个购买渠道呢，就是说也是分两种方式，也是就是相当于适应市场的变化嘛。那么就是，线上线下，也简称就现在比较流行的叫 O2O。线上呢，就是说大家呢，就是说现在在节目过程中呢，都可以搜索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叫北京方庄二锅头酒。 哦， 啊，就是通过这个微信搜索公众号，或者说搜索这个小程序，直接可以进入咱们这个网上商城进行购买。咱们今天呢，就是说。咱们这个节目就是说在播的这个时间段呢，咱们 还有优惠， 对，很大的这个优惠的这个活动。另外除了线上这种购买方式之外，咱们现在呢也有线下呢，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可以到咱们酒厂，就是说刚才提到的这个黄村镇的富贵路三号啊，直接到咱们这个大兴南锣烧酒博物馆里面进行这个，不仅能看啊尝这个现酿的酒，还可以购买。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现在在北京这边呢有这个两家的实体店。一家呢是在这个大兴的黄村镇的早园路天健广场。另外一家呢是在这个黄村西大街地铁口的 A 口，也是都是在大兴。 好了，那么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方庄二锅头，里面有详细的优惠活动介绍。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时段由小西街80号川渝老火锅赞助播出。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80号。 小西街80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小西街80号是火锅店呐？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鹿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贴，一堆商票贴不出现款， 用交通银行快易贴呀！只有交通银行优质企业合作伙伴开出的商业成对汇票，即可全程线上办理贴现。 交行快易贴，贴， 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动感登场，搭载 1.2 TSI 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老北京自己的东西哈，然后就是能多说两句我们给多说两句。其实人家是获过大奖的，就我们今天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酒， 方庄二少爷白酒是得了2018年第19届布鲁塞尔国际烈酒大赛的金牌。金牌用， 而且这款酒关键它特别的亲民，然后度数呢在42度，对吧？ 对， 42度，然后喝起来呢是比较顺滑，然后比较柔和，就是比如说像我这种。不太喝酒的你这个笑笑的， 你犹豫了一下，大家就知道是什么 笑的很有意味的啊其实对于这款酒呢也是能够接受的，就不光是男性，其实要如果是女性，比如有偶尔有一点，现在刚好能够配着大闸蟹哈，然后这个 不用找借口 大闸蟹是过不去的话题啊是小酌那么一两杯。你想这个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国际性的这个烈性酒大赛非常有名，这个大赛有名到什么程度呢？它被誉为是酒界的奥斯卡，而且呢就是烈性酒当中的奥运会，所以一般来说如果哪个国家的烈性酒能够在这个大赛上夺冠，那证明它的品质是非常非常之好的。 所以咱们二少爷是得过奥斯卡小金人的， 是我跟你说多有名， 影帝级别的酒 是吧。 而且我们在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另外一位做葡萄酒的嘉宾，我们大家很喜欢那个另类 Kevin 也在不停的点头哈。我们都知道一说烈性酒，其实除了像我们国家之外，像很多的欧洲的其他国家，包括像俄罗斯这样的也很有名。 是 啊，对， 那个布鲁塞尔葡萄酒布鲁塞尔那个 烈性酒 大赛，它也有一个葡萄酒的大赛。今年这一届是在北京举行的，也是他第一次来到欧洲以外的比利时欧洲以外的一个城市举办。 很有名吧？ 很有名，九届奥斯卡。 看怎么样，我们没有随便乱说吧。 对，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 得到了九届人士的印证， 就是 有人证有物证，而且还有活动， 就特别建议大家真的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尝一尝这一款刚刚获得第19届布鲁塞尔国际烈酒大奖金牌的， 对， 获得奥斯卡小金人的 方庄二少爷名字也非常亲民是不是？ 是没错。而且还有一个呢是可以告诉大家的，因为我们是跟南路烧酒博物馆跟他们在合作嘛，然后所以给我们听众朋友也争取了一些优惠，尤其我们这个北京的好多朋友们哈，都老少爷们们都特别喜欢喝这个二锅头，那大家今天在购买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对吧，赠送的环节， 对，满额赠哈。今天的活动时间是从今天的12点到夜里的12点啊，就是还有这么几个小时，大家抓紧。比如说消费满300就可以赠送价值98元的43度的500毫升的这是夫曲的原浆礼盒酒一瓶，还有就是如果您消费满400就可以赠送您108元的价值53度的500毫升的夫曲原浆礼盒酒一瓶，以及够500了就赠送您价值168元的53度的1升的夫曲原浆酒一瓶啊。 哎呀，总之呢真的是由衷的希望哈，我们国家我们北京自己的这些品牌和传统文化的工艺能够传承下去啊， 支持我们大兴的自己品牌。 哎呀，真的代表大兴人民感谢你，知道 吗？问你们家二少爷好。 好，小金人有你的一半。 好的。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关于葡萄酒的话题当中。如果大家呢关于这个葡萄酒有任何的问题，包括呢就是想要了解自己家中的这个藏酒哈，到底这个性价比如何，可以继续发图片给我们。我们的联络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吃喝玩乐"打搜索。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我们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 WSET 国际葡萄酒烈酒学院品酒师资格认证高级品酒师，获得法国波尔多葡萄酒学院课程结业证书的令磊 Kevin。 哎，再次问候 Hello 大家好。 好多朋友都特别喜欢 Kevin， 对， 比如说我们有一位非常非常忠实的老听众、 把自己照片都发来了。 哎呀，真的是说哎呀，今天的嘉宾真的太实在了，特别贴地气儿，我一路听得笑得不行啊。所以以后他经常来啊， 一定，只要熊丽姐召唤， 不是把所有就葡萄酒商都得罪遍了， 断了人家的后路。来这儿，夏军问了一个问题，说想问问专家，智利酒100块钱买是不是贵了？而且这个标上啊，看不出酒庄名，是不是他们智利不流行标酒庄名啊？ 这个留言刚才看到了啊，第30段我在外面看到，我回复他了。其实智利的葡萄酒呢是超高性价比的一款葡萄，就是超高性价比的一个产区的一个葡萄酒。那么一般入门级的100元左右就能买到不错的，就日常喝不错，一般在500-600啊。就已经能买到很好的葡萄酒了。那智利的几个，智利有一个所谓的18罗汉。就是它的18款最高级别的酒啊，那个当然有一款最最出名的，就是基本上啊，法国有拉菲，然后每一国家都有自己的所谓的 代表形象代言人， 对，代表性的拉菲吧。那智利有一款酒活灵魂，那个就非常受欢迎吧，也是标杆性的一款酒，才1000多，才1000多。所以呢，一般100多，如果你渠道正规的话，或者是一般性价比就不错。他那个酒我看了，也是看不太清啊，就是虽然看不清酒标，但是任何一个酒庄或者是品牌，他都会让自己把自己的酒庄名或者品牌名放在上去的， 哦， 对吧？让大家有一个识别度嘛。对吧？就是你没有酒庄名，没有品牌名，大家怎么去认识你？怎么去记住你？怎么去再有接下来的购买？ 令磊今天拿那个酒就是智利的， 也是智利的。我是在2014年还是2015年去的智利？因为这个，这个能说吗？这是拉菲在智利的酒庄。 哦， 拉菲在这1988年拉菲在智利建的酒庄。就是巴斯克，刚好有下面还有一个人写是一个蓝色酒标的。它也是一款智利的葡萄酒，我也回复的了。那个产区就是科尔查瓜山谷，就是也是拉菲在的那个山谷。那有下面有一个朋友，他的正背标都放出来了。那智利那个国家还是很喜欢的，就是太远了，就现在好像也没太有直飞，都得飞到巴黎或者是飞到美国那边再下去。南美这一块，智利非常好的一个葡萄酒的产区，也比较狭长。它北面的话，它非常狭长，南面能看到企鹅的，然后但是一定要找到那种特别凉爽的适合阳光特别好的地方。你也知道智利的什么车厘子啊，很多水果呀，成熟的都特别好，特别饱满。葡萄也是成熟的越好，那么果香表达的越好，糖分越高，它酿出葡萄酒自然也会特别好。 来看一下这个小金镇说了，说13年了葡萄酒没有刻意的收藏还能喝吗？ 13年的是吧？那就看这个，说白了就看这个葡萄酒有没有这个本事了。有的酒呢13年可能刚好，有的可能3年就已经不太好了。 那我们怎么判断它有没有这个本事呢？ 这个 就能看酒体能看出来吗？ 这个它没有一个特别科学化的一个算术问题，就是能你核对或者让你参照的一个表格。那首先来说，理论上来说啊，要说这个酒有没有陈年的潜力，这是一块。那么把它简单化了，还是说价格，对吧？一般300-500块钱的酒啊，你就在3-5年以内把它喝掉就挺好啊。放时间长了也不过是5-6年。那么我觉得简单来说，1000元以上啊，就是货真价实的1000元以上啊，放个10年8年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啊。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这都是理论上的，最重要的是你拥有这款酒的时候你对它的储存的条件，这个很重要。 储存条件要达到什么才能够？ 得有酒窖是吗？家里还得起码有个柜子是吗？恒温恒湿的是不是？ 对，酒窖当然最好了，对吧？那个就是你知道，你去国外，你看这些酒庄的生产完之后，它都在酒窖里面。 对， 当然现在也有很多富豪在郊区的别墅里面，它也是有自己的天然的这种挖一个酒窖，因为它避光、恒温、恒湿、稳定，这是最重要。避光、恒温、恒湿是最重要的。那如果没有的话，就在家里搞一个酒柜，酒柜专门放葡萄酒的酒柜，对吧？但是如果你更喝的少，但是你打开一瓶，比如说2-3天内以内喝完，你可以放在冰箱里，但是时间要很短。那冰箱里第一味道， 对， 其他 冰箱味 儿。那第二呢，就是冰箱它是有震动的， 冰箱它是有震动的。 那么小的震动对葡萄酒都会有影响吗？ 对对对，其实时间长了那个震动也是那个不行的，就专业的酒柜也不贵。 哦， 嗯， 对，现在酒柜还怎么挑选性价比多高的酒柜？ 你还是挖个菜窖吧，把过去家里那个菜窖重新刨一刨。 我们家现在都不趁菜窖，你知道，我们家上楼了，好吗？ 这个很简单，这个很简单。回头淘宝上不是天猫上我推你两个国内的品牌，就是这个、这个品牌很少做，只专业做酒柜，在中国国内做的很少，国外都很贵啊。专业的不就国内推荐两个品牌，然后你淘宝一看就行了。 你就喜欢开文这样的， 私下推给你。 我估计我们马上就会有朋友跳出来说要酒柜链接，你信不信？ 对对，因为现在有一些很小的，比如说28支装的、10几支装的，其实平时一般的葡萄酒消费者来说，家里不会有70、80支、100支的。 对， 也就是那么循环 的。我家也没那么大地儿。 对，循环的10、20支，对吧？这有20支喝了， 挺多的。 哎，我能接着问这个问题吗？ 可以。 就我们今天因为是第一次请凯文来嘛，所以呢，我们到第40的，就最后这个时段，我们就解答大家的问题，由大家一些问题，然后呢，我们就是想到哪儿，我们走到哪儿。该说那葡萄酒打开之后，万一没有喝完，可以保存。然后那个酒塞儿，现在我看有卖那种塑料的酒塞儿的，还有 抽真空的， 对， 抽真空的。啊，对，那就说到这个葡萄酒的这个就一次饮用不完之后如何保存的问题了。因为凡是问这个问题的人， 你好会总结呀。 凡是问这个问题的人，他一般情况下会有毒瘾的这种情况。 好、哦，自己喝。 对，就因为他为了自己的健康、睡眠、休息、放松、舒缓， 哦， 他会自己喝一点，但是自己喝一点肯定一瓶喝不完啊。那我明天还想继续喝，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要喝3天才喝完。那喝完之后怎么保存？那我这现场就有两种瓶塞儿啊。那第一种呢是这种近些年兴起起来的新世界国家比较流行的这种叫螺旋塞儿、是用金属做成的啊。这种酒呢，白葡萄酒也有，红葡萄酒也有。 对。 你把它拧开之后，再没喝完呢，把它拧上放到冰箱里或者是一个阴凉避孕处就可以了，2-3天把它喝完，这是最简单的。那这种橡木塞的呢，在你没开断的情况下，这橡木塞是完好的情况下， 还能怼回去。 对，怼回去，然后把它怼回去也可以放起来，但这些都是日常的一个保管的方法。但是你知道，在餐厅里，比如说在餐厅里啊，有单杯的酒， 对， 去一个餐厅，你吃一顿饭，点酒的时候，两个人喝不了太多，小酌一下，一人点一个单杯。那其实餐厅这个酒它是要继续保存起来，它就有很多稍微专业一点的这个环境，比如说它要抽真空，把里面的空气渗出来，它怕氧化嘛，对吧？空气抽真空，然后呢，甚至现在有一些高端的取酒器啊，这个塞子不打开，这种单杯。酒他卖的，他不打开塞子，直接有一个针扎进去，电动的一个针扎进去，然后呢里面有一定的压力就倒出来了，然后再把这个，因为它是橡木塞啊，它是有自动那个闭合那个功能的，但那个针孔也很小嘛，然后拔出来之后它又那一点点针孔它又闭合上了，然后它就可以继续保管和储存，它也不会洒出来。 对， 所以有可能我要不仔细看的话，有可能我某一天买的是个空瓶子。 被人扎了个鸟。 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始终认为这种橡木塞的会比那个拧口的那种看着要高级。 对对对，这样感觉更传统嘛，因为这个东西它源自是那种，这种感人感觉更 这种感觉像酱油，是不是？ 对对，这个感觉。但是很多啊，就是因为现在，因为橡木塞，你知道橡木塞它的这种密封性也有。用这个塞子的啊，用螺旋塞的人会挑战橡木塞的人，就是说首先认可它这种传统的工艺，但是它的这种密封和或者是阻止空气的这个功能，它有的时候它是觉得它能挑战它的。但是这个功能哈，就是这个螺旋塞在白葡萄酒里面用的是更多的。 对 啊，因为它的密封性更好，因为白葡萄酒更需要密封性，它才能保证它的新鲜度。所以呢，这种工艺的话，它的密封性肯定要是更好一点。然后橡木塞它是收缩的嘛，如果你这个储存的空间是比较干燥的，那可能一两年的时间，那个上面的口就干了， 掉渣了。 一旦干了之后，空气就挤进去了。但是这种会更稳定。 来看一下啊，就是我发现凯文一来，哎呦，把我们好多这个家里头有不少存货的朋友都给勾出来了哈。来看一下这个地南天，你看是怎么的？我要酒柜分享。 好的。 等等啊，还没给我呢。双阳说了，我有雪茄柜能存酒吗？ 雪茄柜这个就很明显了，这个你的酒柜啊可以少量的存雪茄，但是雪茄柜存酒这个就比较困难了，你还是一个问题，气味嘛，就是这个气味，这个会影响很大。 他说酒柜的温度要调到多少度，像北京的这个比较合适？ 这个不管是哪儿的啊，就一般葡萄酒的储存温度一般都是这个一个最好适宜的一个恒定的一个温度，一般在16度到18度。 16度到18度这种稳定的这种温度，但白葡萄酒要更低一点，白葡萄酒可能要8度到12度。 随风飘走的云说了，我母亲有高血压，然后心率有点失常，我想知道喝红酒真的对心脑血管有好处吗？想问一下 Kevin 有没有品牌和价位的推荐 啊？这个首先这个 酒不是药哈，我们得先说， 对，所以酒不是药这个从大的范围上讲，它对心脑血管好，这个呢是有科学的这个论据，有些论文的，我家里有一些这样的文章。但要具体，就是它是起到软化血管的一个作用啊。比如说，我的一个，我就不说是我的一个亲人啊，他呢是早很多年前就有高血压的这种情况，然后呢他就在一直吃这个降压的药。那降压的药吃了年头长了之后，他的血管壁用医生的话说是会变脆的。 对。 这个时候你适量的饮用葡萄酒，它会有软化血管的这个作用，而不是说你心率不好，但凡是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你就要去喝葡萄酒，对吧？它要很具体的啊，但是而且要适量的，对吧？这个东西它会引起这个有了一定的酒精的作用，它对血管啊，对心脏的它都是有影响的，所以一定要适量。 主要是吃咱就跟咱们现在买一种保健品葡萄籽精华什么是一样，它主要是一个抗氧化剂，但其实最简单的抗氧化剂维生素 C 就是抗氧化剂，有好多不一定非迷信葡萄酒。 你发现没有？你棋逢对手了。 我怎么了？ 你们两个科学小怪人，你知道吗？都喜欢把这事 说。在人家的领域，人家还是厉害的。 你看，好多朋友都在。要至少现在有10来个辈朋友都在要酒柜链接， 好的，请那个在后台付1块钱就可以买到链接， 然后是给你的是吗？ 微店啊，我们机器人微店马上把这个产品上线一下。 别闹，我们一会儿会这个凯文给我们分享完了之后，我们会请我们的小编逐一的给大家哈，让我们分享一下就好了。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借着刚才这位朋友的问题，有没有哪个地区或者哪个产区的哪款酒，你认为是比较适合在家庭当中作为日常 OK 餐酒吧？ 好。这是一个好问题，在中国啊，很多这个消费者来说，上来呢，他不管是送人还是自己招待朋友喝，上来就是要法国酒， 对， 上来就是要法国，因为法国酒有名啊，这个名气是哪来的？不知道，就是心里面就是法国好，对吧？就是法国的葡萄酒就高端，但是呢，以中国人的口感呢，就是大部分人一般会从新世界接受起来，中国人喜欢香，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葡萄酒的文化和背景的时候，他是喜欢从香甜的东西入口的，所以澳大利亚酒和智利酒是最容易比较容易入口的。但相对来说呢，我个人呢，就是这两种酒在市面上也比较好找，中等就是入门价位的这两种酒呢，偏偏就像来迎面走过来的一个小姑娘一样，她会很抓你眼球，她的香气啊，她的表达呀、啊，她的颜色呀、啊，都很诱人，甚至很魅惑。所以呢，大部分人如果自己喝起来，如果你想培养自己对葡萄酒的喜爱的话，你从这个酒开始，你会慢慢喝出它那个深层次的感觉，喝深了，喝出滋味来了，再去喝法国酒，再去喝波尔多，再去喝勃艮第，你才能好。但是如果你上来就喝法国，喝得越来很深，你一直没把自己那种 喝不出 发自内心的那个喜好培养起来， 就只是为了喝葡萄酒而喝葡萄酒， 对， 主要是为了坐，就是要拿一杯红酒，然后坐在沙发上开一个晃，然后一个夕阳射过来，然后反射到那个酒杯上，然后你思考一下人生，是不是特别像《非诚勿扰》的那种成功男士都是这样？ 然后关键晃完之后放在了旁边，你知道吧？ 放在了沙发上撒了， 还不好洗。 对，下回咱们可以聊一聊如何晃杯子， 葡萄酒的那个酒字， 对，如何晃杯，如何拿杯 啊？ 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 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本节目由金士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来看一下秀清说了，想问一下凯文，我只是每天晚上睡前喝一小杯红酒，好多朋友现在都这么干啊。打开之后用抽真空的盖子，但是会时间很长才能喝完。这样做对不对？打开之后最长能放多长时间？ 味儿不好了 啊。首先啊，我要非常认可的就是这种朋友，他才是真正喝葡萄酒的朋友。他每天喝一点， 就他是细细品味的， 对吧？他每天喝一点，这点这个习惯是非常好的。第二呢，他有一个抽真空的一个泵，那这个东西也是刚才说了，除了这个塞子之外，比较专业的一个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有的是一个很小的小泵啊，就像打气的那个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吧，质量真的参差不齐的。有的真的是你觉得抽了真空，我那个我抽好久啊。拿手一拔就能下来。 你那是真空有问题。 对，就是我就说市面上有很多这种， 回头我送熊丽姐一个，你拿去用一用。 对，后来我又看见有那种高级的，是机器抽的，不是拿手抽，那个就相对贵一点。 对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意识很好，抽真空。 对对对。 哎，我觉得不要再继续，就要马上有朋友问要抽真空的链接。 然后就说回来啊， 对， 这个两， 你这个的保存就是，那你如果放的时间那么久，说明你每天喝的太少了，对吧？你每天稍微再多喝一点，然后保存的时候 每天再多喝一点， 这样你原来你放七天，现在放三天，它不就没问题了吗？ 那我喝不了啊。 然后第二个呢，你放出，把它放在酒柜里，你放回去的时候，还是说你它的口感肯定是不好了。既然打开了，所以你保存那个环境就千万还就不要回到冰箱里了，尽量还是回到酒柜里竖直去放立啊，因为你已经打开了，你在平躺放立，它很有可能就会溢出来或者怎么样。竖直放立在一个酒柜里，如果可以的话，为了保存这个酒，你可以把就温度再降得低一点了，因为去说白了，温度低一点会有一点抗氧化的功能，再降个几度下来。 哦，对，我是这么建议啊，如果您只是为了睡眠，就是喝什么红酒对于您来说并不太有所谓，因为我认识好多人主要是为了助睡眠，他其实喝哪个品牌哪个口味他不太讲究，是红酒就行。那有很多的那个小超市里头啊，有那种瓶非常小的那种，特别小一瓶， 这个真好像我经常这么建议朋友，为什么我刚才忘了， 对吧？ 为什么我刚才 忘了？你就买那个就好， 你买那个 一次一瓶，这绝对能喝了。 葡萄酒一般的情况下啊，是750毫升的， 对， 半瓶装是375，四分之一装瓶是187，187毫升，一般都是螺旋盖的，然后那种呢还好保存，还是螺旋盖的， 哎， 375的喝不了，喝两天怎么也喝完了。187的没准一顿就喝完了， 一顿肯定能喝完。 就去便利店，这种酒一般会在便利店里。 对，而且也不是特别贵，而且你也不用考虑保存的问题。 对对对。 庆余在问说，国内的葡萄酒怎么样？比如说涿鹿那边的。 国内的葡萄酒啊，是这样，就是有几个啊，现在国内葡萄酒这几年起势很好，宁夏呀，山东啊，包括新疆啊，但是做得好的啊，精品葡萄酒，然后其实不多。我比较推崇的是，个人比较喜欢山西怡园的葡萄酒。那国内的葡萄酒还有一点呢，就是定价让我感觉到有点吃惊。你进口葡萄酒一般150块钱能喝到还不错的，就可以喝了，大家都可以高高兴兴的喝了。但很多国产的葡萄酒啊，上来就是300-500。对吧？我不知道，因为我这你知道，进口葡萄酒还有关税的啊，一般综合税率加起来要48.3%的，就是50%，对吧？所以在可能说白了，简单举个例子，在国外可能卖100块钱，在这儿就什么都不加就要卖到150，但咱们国产的葡萄酒上来就是300-500， 哦， 这个我就有点不太接受。 对，你桌上还放着一瓶山西怡园的那个。 哦，真的，那我送给你，换你的拉菲。 早知道我换了。 谁送的？谁送的怡园的酒？ 不知道。 这个我们私下再说。 来看一下天台说，宝宝说在澳大利亚喝过澳大利亚的酒，巴罗沙的，说真是甜，而且价格不贵。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特别愉快的要结束了。好多朋友都在问二少爷的事儿哈。 对。 二少爷，你可以关注那个他们的公众号。然后是北京方庄二锅头，然后看一下今天还有优惠活动。我们要再一次谢谢我们的 Kevin， 谢谢， 谢谢， 我是熊丽， 我是孙涛，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